再原谅你这一回，发誓从今以后除了我，你不会再去爱谁。没过几天你就发威，又和别的男人偷偷约会，曾经的承诺忘得干脆，我的心被你伤碎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柔情之后是无情的伤悲，付出真心爱的陶醉，你却把我伤得死心裂肺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有太多虚伪恩怨和是非，爱得太深无路可退，所有的痛让我一个人来。这悔恨的泪水，求我再原谅你这一回，发誓从今以后除了我，你不会再去爱谁。没过几天你就发威，又和别的男人偷偷约会，曾经的承诺忘得干脆，我的心被你伤碎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柔情之后是无情的伤悲，付出真心爱的陶醉，伤得撕心裂肺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有太多虚伪恩怨和是非，爱得太深无路可退，所有的痛让我一个人来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柔情之后是无尽的伤悲，付出真心爱的陶醉，你却把我伤得撕心裂肺。不要相信女人的眼泪，有太多深无路可退，所有的痛让我一个人来背，所有的痛让我一个人来背。